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1号，星期日，农历4月26。北京多云，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电贺吴敦义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复电习近平表示感谢。 习近平向伊朗当选连任总统鲁哈尼致贺电。 特别策划“一带一路”新征程第四篇“创新之路”。 第三批中央环保督察7省市已问责近3000人。 雨水将至，北方高温天气将得到缓解。 北京网约车新政正式施行。 江苏发展大会开幕。 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将首次在华举行。 日本内阁通过天皇退位法案将提交国会审议，明仁可能成为200年来首位退休天皇。 以下是详细内容。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昨天致电吴敦义，祝贺其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希望两党以两岸同胞福祉为念，坚持九二共识，坚定反对台独，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正确方向，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之。同日，新当选的中国国民党主席吴敦义复电对习近平总书记表示感谢，期盼两党持续深化九二共识，推动两岸和平制度化，弘扬中华文化，促进两岸永续发展，合作走向康庄大道。中国国民党昨天举行党主席选举，吴敦义获得144408票，得票率为52.24%，当选新任党主席。 新华社消息，昨天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鲁哈尼，祝贺他再次当选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总统。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过去4年来，在总统先生领导下，伊朗取得了经济社会发展新成就，在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伊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去年1月，我对伊朗进行国事访问，同你进行了深入会谈，就中伊关系达成重要共识。两国正式宣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我高度重视发展中伊关系，愿同你携手努力，推动中伊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向前发展。 鲁哈尼生于1948年，2013年6月，鲁哈尼当选伊朗第11届总统。对于鲁哈尼的成功连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中东问题专家殷刚认为， 在伊朗选民逃跑的前几天，无论是美国还是沙特，这样传统的对立阵营都没有做出任何的举动，发表任何的言论刺激伊朗的选民。因此呢，我们可以说是一个基本的判断，沙特和美国都不愿意激化矛盾，所以今后一段时间，中东地区凡是和伊朗有关的这些事务，它升温恶化的可能性是比较小的。 新华社消息，国务委员杨洁篪昨天应约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通电话。杨洁篪表示，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海湖庄园会晤以来，在两国元首共识引领下，中美关系取得新的重要积极进展。下阶段双方要继续落实两国元首共识，保持高层及各级别交往势头，推进实施经济合作百日计划，拓展各领域务实合作，在重大国际地区问题上加强沟通协调。中方愿同美方密切沟通，共同做好近期举行首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的筹备工作，确保对话顺利成功。蒂勒森表示，美方愿同中方加强协商，筹备好首轮美中外交安全对话，期待对话取得积极成果。双方还就朝鲜半岛局势等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意见。 一带一路新航程， 请听第四篇《创新之路》，采制央广记者马哲、刘飞、潘毅。 我们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创新之路，创新是推动发展的重要力量。“一带一路”建设本身就是一个创举，搞好“一带一路”建设也要向创新要动力。我们要促进科技同产业、科技同金融深度融合，优化创新环境，积聚创新资源。 这是习近平主席在“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主旨演讲中关于创新之路的论述。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院长李向阳表示，值得注意的是，一带一路倡议本身就是一种创新，同时打造创新之路既与去年20国集团杭州峰会上提出的创新相互勾连，也与中国国内自身的发展理念紧密结合。 当今全球经济持续低迷、低速增长，出路就在于科技的创新。但同时，未来一带一路本身也需要制度的创新，通过共商共建，基于这样一个原则来探讨未来一带一路的建设，也需要创新。 一带一路的创新之路究竟应该如何建设？科技创新无疑在其中占有重要位置。中科院院长白春礼介绍，中科院去年初已经启动了一带一路国际科技合作行动计划，牵头打造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科技创新共同体。 气候变化、人类健康、多发传染病的防治，这些工作它不是一个国家一个地区的，我们与沿线国家在科技合作方面为沿线国家提供科技的咨询，通过以科技的知识、科技的调研作为基础，能够提升创新的能力和水平。 在创新之路的论述中，习主席还提出要为互联网时代的各国青年打造创业空间、创业工厂，成就未来一代的青春梦想。作为全球互联网电子商务领域领军者的马云现场聆听了习主席的讲话，他说，一带一路是了不起的构思和设想，对企业也是一个机会。 不是想办法把东西卖给当地，也不是想办法从当地的把便宜的劳动力啊、便宜的原材料拿过来，而是去当地创造就业，去当地推进民生的发展。 创新之路是走出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和平发展之路，创新之路也是开启一段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合作共赢的新航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常务副院长阮宗泽表示，一带一路已经成为中国倡导的最受国际社会关注和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 一带一路的这样一种大合作、大开放、大包容的这样一种倡议，它对世界经济的增长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那么它已经上升到一种理念、一种思想，所以这是中国对世界做出的一个最新贡献。 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五年。 杭江村是湖南省醴陵市官庄镇的省级贫困村，村里共有贫困户135户。为了早日脱贫致富，当地建起了一条旅游扶贫专线，昨天一场山地马拉松就在这条路上举行。今年横江村提出将力争实现脱贫出列，中央台特别报道砥砺奋进的五年精准扶贫驻村调研纪实，今天请听第四篇山区的马拉松赛，采制央广记者宋贺。 现在我宣布李林市李北人家首届山地马拉松赛开幕。 昨天早上8:30，李林首届山地马拉松赛在这里开赛。这次比赛全长21公里，途经横江村和官庄村两个省级贫困村，而这条赛道就是去年刚刚修建成的扶贫旅游专线，串联起了张仙村、围山村、焦源村等李林的12个贫困村。一大早，沿线的村民纷纷早起，像赶集一样聚拢在一起，等着看这场马拉松。 哎呀，我5点钟就起来了，在这里等了几个小时，等了3-4个小时了。刚刚还跟他跑了一趟呢，他们都跑我不赢呢。那呀，我一报名的肯定低。 之所以叫山地马拉松，是因为这里的山路坡度很陡，前面4公里的赛程全都是上山路，选手们到达山顶后都会愿意在这里歇歇脚。今年67岁的村民程桂怀外出工作了40多年，去年家乡拉通了这条扶贫旅游专线，他回到老家将老房子翻修一新，就在这个山顶建起了客栈。这会儿他正忙前忙后的招呼这些在这里休息的选手们。 现在就是家乡发展的吧，是吧？家乡发展起来了以后，谁不愿意回老家，对吧？ 过了这座山顶，路边不时出现老旧的土坯房，与这里新建的房屋形成鲜明反差。临近终点的时候，加油呐喊声远远地传来。 加油啊，孩子！ 中午11:30，历经3个多小时的山地马拉松赛结束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主持人和记者专门派队伍参加了这次公益赛，无人机 全程航拍，更是让更多的观众了解了大山深处的美丽。中国之声官方微博网络直播在线观看人数突破131万人次。终点处，记者看到了横江村的村支书曾和兵，今天整个人显得格外精神。 今天在这里举行这个赛事嘛，关键呢还是要感谢市广市政府跟我们修了一条好扶贫路，这个路修成了以后，对我们山区那个交通啊，以及那个我们扶贫的项目那些产品呢、啊，都是起了推进作用。对其他外界的国际人士，对我们村里面有个提高的认识。 环保部日前公布，截至5月18号，第三批7个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都已完成第二阶段下沉督察任务，7省市共问责近3000人。央广记者冯月报道。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三批7个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于4月24号到28号陆续对天津、山西、辽宁、安徽、福建、湖南、贵州等省市实施督察进驻。截至5月18号，7个督察组共收到群众举报29400多件，经梳理合并重复举报，累计向被督察地区交办转办19100多件，各被督察地区已完成查处11245件，其中立案处罚4388家，处罚金额19600多万元，立案侦查231件，拘留273人，约谈4494人，问责2976人。7省市中，湖南省问责人数最多，接近1000人。通过边督查边整改，各省市解决了一批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在山西省太原市，记者看到柳溪街13野宿舍正在进行违章拆除。 自从有了饭店以后，感觉的也是噪音也大，车上扰，一走到这儿附近就呛着受不了。 那整改之后呢？ 整改之后，我相信一定要好的。 污染要是少了，我们生活健康了呀，对不对？也快乐了，每天特别高兴上班去。 太原市杏花岭区三桥街道办事处城建办副主任严天文。 我们这次呢，加大了这治理力度，会同了各个部门，商户们也积极配合，这项治理工作不能走过场。今后我们要把环保工作持续的加大力度做下去，给居民一个好的生活环境。 根据安排，目前各督察组正在开展第三阶段督查，并继续受理群众的环境信访举报。 未来两天南方多雨水，今天起北方也有小到中雨，将缓解连日高温天气。央广记者马闯报道。 从昨天夜间开始，预计到23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华南等地自西向东将有一次较强的降雨过程，其中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及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副首席预报员秦华峰。 21号到23号，这个南方地区又一次较强的降水过程，就在四川盆地的一个东部、江汉、江南以及华南的大部分地区将出现的中到大雨，其中重庆的中部、湖北的南部和西北部、湖南的北部、江西北部、浙江中部以及贵州的南部、广西北部和中部、广东中交口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暴雨，湖南的北部、广西的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有大暴雨，上述地区并伴有那个雷暴大风及冰雹好天气。 秦华峰表示，在北方地区高温天气开始逐渐宣告结束，预计今明两天华北、东北地区的部分地区将迎来久违的雨水。 21号到22号将也是明显的一个降水过程，其中在内蒙古的东部、东北地区、大部、华北等汉区将先后出现小到中雨和阵雨，其中内蒙古的东部偏南地区、湖北的北部、北京的北部、天津的中北部、辽宁的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将会有大雨，可能降水量的话可能达到25到35毫米左右，在上述地区也并伴有一些雷电的一个天气。 北京网约车新政昨天正式开始实施，运营车辆需要有网约车运营许可证，司机要持有网约车司机资格证才能上路运营。新政正式实施，不会一刀切式要求所有车辆和司机持证上岗，该项工作将逐步推进。央广记者吴哲华报道。 目前，北京已经有包括滴滴出行、神州、首汽约车、飞地易道等五家网约车平台取得经营许可。网约车新政昨天正式实施，要求京牌京沪河南籍滴滴快车张师傅仍开着京牌小轿车在北京拉活。 是外地的呀？ 他不是要求北京户口吗？ 是北京户口，北京户口他在哪查去？ 据媒体报道，过渡期结束之后，执法人员不会一刀切式要求所有车辆和司机持证上岗。新政完全落地仍需要过程，但新政将导致合规网约车整体大幅锐减。北京海淀后厂村聚集并居住的外地滴滴司机一度有近千人。专车司机陈先生说，现在敢专车的只剩下十几人了，滴滴村的称号已经成为历史。 外地车他现在又不派单了，那现在就少了，应该是差不多少了90%吧。 因网约车数量减少，一定程度上会影响打车的难易。王女士昨天上午在北京龙峪东一路打滴滴快车去西二旗地铁站， 加了两次价，一个是13块多，一个是17块多，最后都没有叫上。 几位北京的出租司机告诉记者，网约车得到限制，出租车的生意可能会好很多。 收入会不会增加呀？ 这你要活多了，肯定都能成正比。 详细报道请听稍后播出的新闻纵横。 以约在江苏共筑梦想为主题的首届江苏发展大会昨天在南京开幕，1200多名来自海内外江苏籍和在江苏学习工作过的各领域知名人士，以及获得江苏荣誉公民、江苏友谊奖的外籍友人等，共聚一堂，叙乡情、谋发展。请听央广记者杨明、姚东明、杨守华的报道。 刚刚启用的江苏大剧院精英荟萃，群贤毕至。江苏省委书记李强在主旨演讲中说，江苏发展已经站到了一个新的平台上，同时也正处于转型升级的重要关口。 江苏的发展比任何时候都需要你们，我们比任何时候都苛求人才，我们将致力打造具有世界影响的人才集聚高地，让更多的人才加入到江苏发展中来，在这里施展才华，成就事业。 大会期间还举行了江苏发展论坛、紫金山科技创新讲坛、扬子江工商峰会以及教育、健康、文化、传媒、金融、规划、侨界等7个专题论坛。随后参会嘉宾将分别返乡考察。江苏发展大会的举办在参会嘉宾中激起强烈反响。新东方教育集团董事长俞敏洪： 江苏确实个人才辈出的地方，但是江苏的人才呢，很大程度上有一半以上是分散在全国和全世界各地的，那么这样的一个会议，它是这样的一个凝聚人心、共谋发展的会议。 据了解，江苏发展大会今后将每2到3年举办一届，并正式建立了常设办事机构。 以知识的力量，倾家国之理想，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天下英才》， 请听陈海生打造物理储能的国际第一。采制央广记者田园。 这段听起来再普通不过的机器轰鸣声，来自于全球首套10兆瓦级超临界压缩空气储能系统集成实验与示范平台，而它的研制过程恰如其名般漫长。为了它，中国科学院工程热物理研究所副所长、中组部首批万人计划入选者陈海生带领团队奋斗了10多年。 我们真真正正的想法就是干点事儿，能够把这件事干成，我们是全球第一个干成的，确确实实把它转化成生产力，做出贡献了，这是我们真正的想法。 2005年，陈海生被公派去英国利兹大学访学一年，当时新型液态空气储能系统的概念在陈海生头脑中逐渐成型。2009年，陈海生放弃了英国的高薪聘请，回国组建团队。 当时就是经费就特别困难，没有人信任你啊，因为我年龄也比较小，然后说的难听一点，就是说一个小孩带着一群小孩，我凭什么给你投入那么多精力让你做这个事儿？压力非常大，睡不着觉。 重压之下，他迎难而上。如今，无论在新型压缩空气储能的规模上，还是在性能指标上，无论在产业化进程，还是在专利数量上，陈海生的团队都做到了国际第一。现在，陈海生已经开始投入到效率更高、规模更大、寿命更长的100兆瓦级系统的设计工作中，商用的同时，他希望研究也能真正的惠及万家。 也许再过10年20年，回首过来的时候，指着那某一个储能电站，就说：“这个储能电站是我的技术，啊，是我们在全世界首先建立起来的。通过它， 能够多发多少电，通过它能够带来多少效益，我觉得这应该也是一种幸福。 强军新军新征程， 南部战区空军雷达某旅机动营素来有火焰营之称，近年来这个营征战全国各地，创新20多项雷达预警战法，把官兵心头精武强能的星星之火凝聚成冲天的强军火焰。请听报道，预警尖刀火焰营，采制央广记者孙杰。 5月的华中山区细雨蒙蒙，一场机动雷达营紧急拉动演练正在进行，十几台各型雷达车辆时而快速驱动，时而停车架设天线监视空情。坐在我旁边的操纵班副班长陈应武自豪地说，在机动雷达营当兵，走南闯北是家常便饭。 今年我是第10年，全国各地应该参加了9次了，广东、云南的、内蒙古的去了好几次。作为一名军人，听党指挥嘛，能打胜仗。 车轮能到的地方就是我们的战场。旅政委段志兵说，机动雷达兵就是车轮上的千里眼。 因为现在的战争样式、作战理念发生根本变化，那我们雷达兵部队机动能力是战时适应战场环境、提高生存能力很重要一个，就是让雷达动起来，拨网、抢网、拖网，就是让网越来越远。 作为保卫国家空防安全的重要预警力量，机动营的足迹遍布全国26个省市，行军里程70多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近20圈，在实战环境中锻造全疆到达、全域作战、全时戒备的过硬能力。营长郭涛： 我们参加红箭演习啊、自由空战啊、无人机星星对抗啊，就是说利用这种复杂的电磁环境、多批小目标、带战术背景的这种环境下去搞这个训练。 如今由这个营创造的动态组网、联合预警等20多种战法训法已经传播发散到全军各机动雷达部队，促进了空防预警机动力量整体建设。 新闻动车组：我国将调查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青岛农机跨区作业机械锐减40%，河南小麦产区出现旱情，急需灌溉。请听报道。 据了解，此次六部委联合发文，一是为了履行我国向 G20 承诺的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国际义务，另一方面也是为了规范金融机构对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尽职调查行为。税务总局称，该管理办法对社会公众影响较小，主要对在中国境内开立账户的非居民或者有非居民控制人的消极非金融机构影响较大，利用消极非金融机构跨境逃避税的做法将受到一定控制。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陈凤英表示， 把我们过去没有监管到的、没有看到的很多钱他要管起来，那么避税是一方面，更多呢就是流向我们还是要掌握，还有谁持有的、持有的是合法性问题。 央广记者王凯北京报道。 青岛市3000多台小麦联合收割机近日出发，赶赴河南、安徽、江苏等地开展跨区作业。记者调查发现，受农机补贴政策影响，各地农机保有量逐年上升，这也导致今年青岛参加跨区作业的农机比往年锐减40%。青岛平度市农机局副局长施宪进告诉记者， 通过这10多年的咱们农机补贴的带动吧，全国小麦收割机目前保有量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基本上当地的机具已经基本上能够满足下收作业的需要。 近年来，随着物价上涨，跨区作业成本也逐年增加，抛弃机械折旧、人工、油料、运输、维修、食宿等费用上涨明显，这也提高了跨区作业的门槛。央广记者王伟、平度台记者杨龙青岛报道。 受高温天气的影响，河南自16号以来已经连续几天发布了干热风预警。由于目前河南省小麦大多处于灌浆期，持续的干热风天气对冬小麦的生长产生极大的影响。目前河南共67个测站出现不同程度旱情，其中沁阳、范县、宝丰县等23个测站为重旱。河南省气象局首席气象分析师魏芳芳表示，要视情况对小麦灌溉。 群体相对较大的情况呢，我们不建议灌水，以免发生早伏的危险。那这些盆块可以采取叶面喷施磷酸2氢钾或尿素等措施。 河南台记者程冰冰、郑州台记者殷杰郑州报道。 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司长张建宗昨天在深水埗区探访3个长者家庭和有需要家庭，为共庆回归显关怀活动揭开序幕。 江西省煤田地质局近日在新余市发现一处超大型硅灰石矿床，专家预计该矿床整体硅灰石资源量3100万吨，矿物量1860万吨，为目前亚洲最大。 第40届南极条约协商会议和第20届南极环境保护委员会会议将于5月22号到6月1号在北京举行。央广记者王凯报道。 华春莹介绍，南极条约协商会议是根据南极条约建立的定期议事机制，是南极国际治理中最重要的政府间多边机制。 本届会议是中国自1983年加入南极条约，1985年成为南极条约协商国以来首次举办这项会议。目前呢，已经有42个国家和10个国际组织的近400名代表报名参会。会议的主要议题将包括南极条约体系的运行、南极视察、南极旅游、气候变化影响、南极特别保护区和管理区等。 据了解，会议期间中方还将举办主题为我们的南极保护与利用特别会议，发布中国的南极事业报告，与美国、俄罗斯、德国等国签署极地合作谅解备忘录等。 日本政府在19号的内阁会议上通过有关天皇退位等皇室典范特例法案，并提交国会审议。一旦法案颁布，政府将有3年时间来制定天皇退位的日期。明仁天皇将是200年以来首个退休的日本天皇。央广记者邢思佳报道。 是的，你还记住回 今年83岁的明仁天皇已经在位28年。去年8月，他在公开的电视讲话中表示，自己年事已高，无法应付繁忙公务，希望打破天皇终身在位制，准许他在生前退位。日本有关天皇退位等皇室典范特例法案在内阁通过，这意味着如果国会获得批准，明仁天皇退位和皇太子德仁登基渴望在2018年12月实现。日本政府计划在2019年更改年号。日本众议院议长大岛里森表示， 总体来看，法案内容遵循国会见解，是大家的共识。希望法案提交后，国会能够安静并迅速地进行讨论，在本届国会上得出结论。 此番仁和天皇生前退休现象也被认为反映着其对日本修宪计划的焦虑感。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外交研究室主任吕耀东表示， 天皇来讲，他严守自己是只是有国事的权利，没有国政的权利。那么只要涉及到修宪的问题，肯定是国政的问题，所以他的表达形式可能是隐晦的，可能是间接的这种表达的。因为和平宪法里边从第1条到第8条全是关于这个天皇的问题，所以你修宪不可能不涉及到天皇的问题。 集中展现中华经典的精髓神韵，感悟古圣先贤们博大精深的思想，领略他们洞悉人间万象的智慧。5月21日19:30至22: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精彩呈现先人与我们同行，感悟国学经典大型交响咏诵会，经典之韵，国学之美，敬请关注。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志涛、江小晨，郑兰主播，忠诚于方。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 福彩双色球超级奖上奖开始了，购买双色球彩票就可参与15亿元京东优惠券抽奖，单票满10元更可参与2000万元精美实物抽奖活动。福彩双色球，幸运来敲门。 古战场上，士兵依靠思南辨识方向；大西洋上，船长凭借舵轮掌握归途。不背真理，不偏常识，以责任赢信任。中国之声，